OK，好，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军队，他几啊？下课了，我还没上完就下课了。好，各位同学，钟响了，我们就先下课喽。哎，小明，老师有话跟你聊一聊。我说过回家作业以及考卷写完之后要怎样？ 有写有改有订正， 那你的字音字形100题，成语宝典阅读好周到，怎么都没有做到呢？ 我昨天在听不思长进。 哈？什么？ 我在听不思长进。 你也知道你脑袋不知长进啊？ 不是啦，我说我在听不思长进啦。 唉，演讲都太无聊了，到底要怎么办才好啊？ 来听不思长进吧。 我最爱听 podcast，不是长进啦。悲しみさえ、あの日の苦しみさえ、その全てを愛してたあなたと共に、胸に残り離れない願いはものにおい、雨が降り止むまでは帰れない、切り分けた果実の片方のように、今でも私の嗨，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 米津玄师的《Lemon》。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换到我们的佩苏，要跟我们分享他在这一年来在日本的所见所闻，就是那个疯狂日本行。有疯狂吗？ 其实蛮废，就是废物。 废物就是废日本行吗？ 其实大家交换都是个废物，真的不要觉得会学到东西。 因为我们刚才在就是 IG 上面有询问大家说有没有事情要问佩苏的，那么第一个被大家所敲完的问题就是日本的恋爱史。 居然， 因为我先打岔一下，因为那时候我就跟佩苏说，就是因为佩苏一开始先去美国的黄石国家公园进行就是打个幻术，对，打个幻术，然后我就说啊，如果你能够就是有一些露水姻缘的话，那我红包也是不会吝啬的。我没有分国籍。对，然后呢，就是然后我就一直希望他能够广销于这个全世界，这些事情就是可以好好在各国发展一个自己各国的那个露水姻缘这样子。然后结果后来发现，好像什么事都没完成哎。你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看看吗？什么意思？拿我们节目的名称开玩笑。 我想一下哦，好，一开始好像有积极想要拓展一些国民外交，于是我参加了跑步社， 跑步， 然后参加跑步社，跑一次我就放弃，你知道跑一次我那膝盖很痛，真的是老了就不要做这种事。 你该不会穿那个紧身裤子在跑吧？ 我跟就只有那个 裤，那个牛仔裤啊，你那个牛仔裤还在吗？ Latif 的那个特弹真的很棒，但 所以还在。 它就是很舒服，有时候不想要， 所以还在， 还在， 天哪， 很好穿啦 ，T。 好，对，跑步社，然后呢？ 然后跑一次之后，然后我就再也没去了，所以跑步社就先 forget it。然后接下来积极参与的就是料理社哦。 对， 没错， 因为我们说要抓住一个男人的胃，不是，抓住一个人的心，要先抓住他的胃，不是其他地方哦，胃。不要乱抓，抓住会被告。 你知道一个留学生去，然后他们全部都是拿日本食谱，日文，然后所以其实你，所以他们那时候就也不敢让我们做任何事情，他们就会分配说今天谁做什么，谁做什么，然后 用日文吗？ 用日文，然后你就大概知道他们要干嘛，然后他们只会分配你。做布丁这种东西， 因为他就水搅一搅这样子， 因为绝对不会失败。然后，而且最惨是我们做完布丁，他发现我们没事做，就很紧张，就觉得啊，布丁没办法把我们拖太久，然后就也开始紧张。然后， 对你们他们的紧张，你们都看得到。 所以他们就说啊，你们做完了怎么讲？然后就他们就会慌乱，就不知道我们能干嘛。 没错， 好，因为是恋爱史，好。当我年少轻狂的时候，就觉得料理社的社会长，他非常就是年轻有为，而且他英文很好，我就觉得很难得，而且他 会教你日文， 对，而且他是很认真的人，就是而且他是会照顾大人，他就会觉得就是留学生，然后而且他是因为他是外文系，所以他英文超好，然后他就会关心，因为其他日本人真的只会用日语嘛，所以他就会关心留学生，然后用英文就是好好关心你。 哦，英文好真的很加分哎， 就是发音很舒服， 就是不是日文发音吗？ 不是，是很棒的。 好棒哦、Good afternoon, everyone。 对，就是 好好听哦。 我就被疗愈，于是我料理社就不止去一次，我就愿意为了他一起去。 嗯，是跑步社，就是这真的是没了。 对， 逃跑计划，然后现在就是加入料理社，然后就开始了会长的求爱之旅。 是，嗯，然后但是。认真认识会长之后，我就发现他是个臭宅 男。 然后我们的友人，他还帮我查了，他一开始大头照是以前一种单机游戏，然后一个长得很像 单机游戏多老， 很像对，忘记那个游戏叫什么。然后他那个生物长得很像，就是 原始小金刚吗？ 不是，长得很像男性的生殖器，你还记得吗？一个肉色，不知道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 对，然后就发现他臭宅，然后我就还查到，我还可以肉搜到他的 Twitter， 然后我就发现他会去秋叶原啊，然后就真的 po 文都是一些宅男的东西。然后我心里想说，好，就老娘就是觉得你就是宅男，没有人要你，那我愿意来收服你，你应该会。 我们就是做一个慈善企业啊。 对啊，就你还能求谁啊？然后我就想说，那我老娘愿意收下你的话，你应该是不难吧？ 对啊，他应该自己要做梦也要会笑吧？ 对，然后于是我就开始 放线了。 对，然后我就会先从，因为他是外文系嘛，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有修语言学概，一直我修过台文系的语言学概，修过中文的语言学概，哦，没有是外文系的 、 嗯，然后也修了日本版的，我现在从语言学概就很痛，然后就还问他，然后反正他臭宅，再加上他很爱念书，然后他真的都会去图书馆，然后我真的会故意坐在离他有点近的位置，然后偷看，真的很认真呢，就是对埋头苦干。 听众朋友现在都知道佩叔是变态， 对我可以肉搜出来他任何东西。 好，然后呢？ 然后就 你没有展现出热恋那件事情吗？ 好，反正就都没什么劲哦。然后看一下，好，我都是很。反正他就是个木头，然后他甚至我们那时候没有学员祭的时候， 什么祭？ 学员祭 哦，学员祭 就是很像圆游会，然后就最后一天有放烟火， 对， 然后我就想说，我就跟他冲了，我就问他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在聊天，然后结果就刚好放了烟火，我就问他说，哦，你在哪里？这样 ，OK， 我都讲那么明确，就很像，他突然不回我，然后一直到烟火放完，他才回我说。他跟一个越南人，叫做 Bronson 的人在一起，然后我想说 OK， 一个越南的 Bronson 就把我整个打趴了，对，我就气疯。 是你现在后来又想杀死那个越南人？ 有啊，我就硬着跟他 fight， 你知道吗？ 真的？你是跟谁 fight？ 会长是 Bronson 啊？ 然后你怎么 fight？ 而且是。 他是你同学吗？ 而且我们真的反目成仇到整个班上都知道，就是那个他很贱啊， 没的， 你忘记那个故事？ 我忘记了。 就是那时候，因为我们全这整个台湾岛都好讨厌 Bronze， 然后我们就因为我们日语课跟他同组，然后老师最后就说要选一个组长，要做一些杂事。 啊，我知道，我知道。 然后我们就想到我们在课堂上学的凝视，然后我就召集整个台湾人说，老师说待会要选组长的时候。全部凝视他。 欸，跟那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凝视就是看的意思，很就是端正的看，就是凝视兵部的那个凝视是看到的那个视，代表一种权力。 权力的施予这样。 是 gaze 吗？还是什么？ 哦，对，是 gaze。 好。 对， 我们就凝视那个 Bronson。 对，我们就要施加压力给他们，就是，然后反老师就说要选组长，全部我们整个台湾人总共有四五个，跟我们班上也带十个，所以我们其实是很大事。 对， 所以我们就四五个这样看过去，老师就以顺着我们的眼神这样看过去， 就 殊不知他居然可以化解凝视，他就把凝视这样顺下去，看到前面一位在睡觉的同学，于是我们凝视这样是绕绕绕绕，你 Bronson 又绕到前面那个同学，然后前面的同学突然。然后澳门人，然后他澳门人，他突然清醒，他觉得 他就说他要只用中文在课堂上，大家都是什么美国人，然后越南人，然后就他只用中文对着我们说，你们干嘛看着我？你们干嘛看着我？然后用那个澳门式的说，你们干嘛看着我？你们干嘛看着我？然后我们就这样。很遗憾的摇头，不是我。然后老师就说：“哦，老师用日语说，哦，这位同学要给我们组长吗？”然后他就给我们组。原本应该是 Bronson。 对啊，那 Bronson 凭什么逃过一劫啊 ？Bronson 真的很聪明耶，他是小人得志。 我是想他应该是打过越战，所以他才就是你知道共和国的国家，他们需要一些会防身的方法啦。 对，还要逃过一劫。 对啊， 所以我就跟我们真的是恨彼此，恨到最后一天他要走的时候，就我们才还要谈开来说，我们为什么讨厌彼此。然后他就说，因为我一开始都是在班上很开玩笑，我以为我是开玩笑跟大家说 I hate him 之类，我真的以为我以为大家都觉得 怎么可能就会真的讨厌这样 说。对啊，然后他就跟我说，因为你自己就是先在课堂上跟我开战，然后我就是其实我真的问号，我想说哈。原来他们是不能开玩笑的。 对啊，谁会？我真正讨厌一个人，我才不会在课堂说。我告诉你，我讨厌谁谁谁。 对啊，然后他就跟我说，我们仇恨是来自于我。然后我就真的说， 可是某种程度也是、 啊。对，然后啊，对啊，我就是玩笑中被他发现。 对啊，然后呢？ 然后反正可是你知道他的态度也是很讨厌，他就这样。whatever， 就是有一种他 我知道，对， 对， 就 有一种 没差。 嗨，我老娘才没差嘞。嗯，反正对，而且他。对，反正就是他发音都会有越南腔。他说：“先生，这是漫画阿里吗？”就是，他就会举手，很爱举手。 这是漫画。 他就举手，刚好就说他有问题，他很有问题。然后，因为他日语不好，然后又有越南口音，所以 其实 连美国人都会模仿他这个口音。对，所以不止我歧视他，就是这样。好，然后反正他真的都会成为我跟去。会长的百般阻挠对象、就是我不是都会去图书馆读会长吗？然后、我有时候读一读就会发现 Bronson 就 已经在会长 了，他在旁边， 凭什么、啊？ 我怀疑他是 gay， 我曾经想说，Bronson 不是 gay， 对啊， 他就矮小矮小的，然后越南，我不行，我就要剪掉，我有些歧视。对，然后反正他就对很爱黏在会长旁边， 那你觉得穿夹脚拖吗？ 啊？好像有时候热的时候会就是啪啪啪啪这样子。 在日本可以穿夹脚拖？ 可以啊，你就是 whatever 吧， oh, 你还有态度 whatever。 OK， 越南态度啦。 然后反正我跟 越南 attitude 是，然后我跟会长唯一突破一次进展就是我们有一次，反正就是我有个朋友要做问卷调查，我们就跟他就是办完正事之后，那个同学因为要先去上课就先走。结果会长居然都那个同学都走，然后我就想说，那其实应该也就散。他自己主动问我说要不要一起吃饭。然后我就想说，难得有一个球了，我想说，你终于，然后我就，好了，我跟他吃饭完之后， 因为他不会 Brown 又出现了吧？ 啊，没有，他没有来乱。 好， 然后呢？然后因为。虽然他英文很好，但是他因为也是日语的母语人士，所以他也希望可以用好像日语舒服聊天。但是殊不知，因为是 one by one， 我就很难。 啊，你是我也 不是，我真的很难逃过要，我不能就假装我听得懂，因为他一定是一问一答，所以我就很常卡在，我就这样，可不用英文。 所以你听得懂吗？ 不是啊，他真的讲很快，然后又。因为真的是一般聊天模式，我就 我知道， 然后 而且毕竟日文是你的第三语言，所以你可能要想一下。 真的，对啊。 天哪，这是多大的挫折啊！ 我觉得可能自从那一次，他就大概觉得 OK 聊不起来。 对啊，然后于是我就 那他就只好跟 Bronson 啊。 好，他就跟 Bronson， 我放弃 啊。所以就是会长最后这一段的姻缘，就是在 Bronson 的作用下， 是 Bronson 最后因为语言的问题而画下了句点吗？那所以你离开之后呢，又跟会长道别吗？ 没有啊，因为也不是啊，因为我就觉得他好像也没有很 care。 所以你下学期还要参加料理社吗？ 没有，而且因为当初真的是我一直把所有台湾人都拉过去，然后整个料理社全部都没有日本人，而且这也是压力大到那个时候，会长跟我吃饭的时候还跟我分享说。现在其实料理是太多外国人， 为什么不喜欢外国人？ 不是，是导致日本人有点不敢进来 哦。 对，然后好，反正我走了之后，整个台湾人就没有被取。 哦，我们在日本就 回归日本。 OK OK， 他们就是需要占领那个了。 没错。嗯，你说爱情史到好，反正我到下学期我就当一个废物，我就直接建立了一个我自己的台湾岛，然后锁国政策，再也不跟日本人外交了，我没有要再那么辛苦了。 就开始活在自己的舒适圈， 没错。 哎、欸，可是那你 大讲中， 你在那你这样子日文有进步吗？你有去考什么试之类的吗？又是说到一个相亲历史吗？ 是，好，反正就是，大家都知道日检就是七月跟十二月，然后那时候 一年就是考这两次。 对，然后我七月，我们就那时候二月哦、喔，大家信誓旦旦觉得，哎、欸，我们还有五个月可以准备哦、喔。 我告诉你，只要你考试有这个心态，你完全就是不会准备。 对， 各位需要国考的同学们，就是记得这个心态。我那时候考教检，就觉得说我有一年时间可以准备，我一个一个慢慢念，就到最后也是没有啊。我最后忙到就只剩下最后一个月念教检了、啊。 可是你不是还是过了吗？ 那是因为我每天就是熬夜念啊，我那么多、啊、那么多本书哎、欸， 你最后还是有踏实的念，对不对？ 对。 好，反正就是我们就是二月到三月，三月到四月，然后就一直觉得还有三个月，还有两个月， 两个月， 就一直这样想。于是最后我就裸考，然后对，而且我们那时候就还就口气很大说，哎、欸，我们都来日本了，还要考什么 N2， 直接 N1 哦，直接最高级。嗯， 所以是 N4、N3、N1， 从 N5 到 N1，N1、 哦、 最高 ，N 最低。然后，于是我们就不知死活直接报 N1， 结果到最后，到最后六月的时候，我们真的发现，因为我们中间都还要打工什么什么，就很忙。然后到最后六月的时候，我们就看着彼此就说算了，我们就算了，就是好像也来不及。 就是裸考的概念嘛。 对，我们去考一个经验。然后。然后，可是我们在考试前，我们唯一的挣扎就是，我就跟我朋友说好，因为日检的听力有一题是，就很像多义，然后你就是可以不用看完所有选项，他就可能 A， 然后另外是什么什么，你觉得是 A， 你就可以直接作答。 嗯哼。 然后我们就说好，我们既然裸考了，那我们还是要有点技术，我们就是看别人。然后于是我那时候一进去，然后就。看了我左边跟右边、我左边是一个年迈稍长的大妈，就我就相信说她可能有考个五年或十年之类那个年纪的部分， 可是她就是这个年纪去考就成绩就一定会差、 可是她说明考十年，我就想好，然后反正我左边， 你就赌她那一次， 对，我左边是一个刚出茅庐的社会新鲜人，就一个年轻的 小伙子， 对，一个小伙子、然后我就看一下，我想说没有啊，光很矮，他就很高，然后我就想说、 okay. 好，就年资历来说，我应该要相信那个大妈。 拉妈。 对，而且大妈在做题的时候是那种很有自信，是正比级，咻咻就这样画。然后我就看到她就好，其他题我就靠自己，然后乱猜这样。然后看到她，我就看到那要进入那个大题。然后我就看到她真的是也没有听完全部所有选项，她就已经很有自信作答。然后我就。看到他动笔，我就跟他动笔，然后那一大题我也都没有听，我就是看着他。对，通常听力我就是把他当笔试，看着他的笔一动我就跟着动，就 OK 考出来，我听力也是直接爆掉，我赌错 ，OK 直接不合格，然后 啊他直接告诉你说不合格， 对啊对，好啊是有分数啊，然后反正我听力对就非常非常低这样。 好惨痛的经验，所以故事是告诉我们说要提早念书还是不能相信阿妈？我觉得应该是不能相信 阿嬤。哦，我说不定想要考小伙子，我可能 对呀、因为小伙子可能就是才有积极准备，他可能为了求工作啊。对呀、怎么相信阿嬤？阿嬤就是可能来随便考的啊，阿嬤就来乱啊。不然那你这么大，怎么可能来考试？一定成绩差、 对，阿嬤可能要再继续考下一年。 对呀、 你真的不要再相信 他。所以你明年可能再去考的时候，然后你还看到那个阿嬤还在那边。 然后希望他这一次 follow 我。 我觉得 然后接下来还有另一个故事是，那有一个我们四个很好，然后其中有一个同学他是就是他的程度真的是，因为我都自己都蛮烂，他甚至有时候都还要跟我求救的人。 什么意思？什么叫求救？ 就是很多什么，只是一通电话跟邮便局，就是要收货。 邮便局是什么？ 邮局就是。然后他们就是要收货还是怎样？要就打电话给他，然后他还会说：“哎、你帮我接。”就是我这么烂的人，我都还可以帮他的程度。然后，可是那时候他在考试的话，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斤两，他就跟我们说：“ 我真的就考 N2 就好。 嗯，就是比 N1 下来一阶。 对，然后他就很踏实，就是考 N2。嗯，然后殊不知 他有准备吗？ 他也是裸考，哦、因为我们都是打工，就是这样。 就台湾岛。 对、嗯，然后殊不知最后他就过了。对，然后我们这些照理讲应该比他好的人，因为考了 N1， 我们全部都是一败涂地，就什么都没有。嗯 嗯，所以就变相就是说，你看他本来成绩比你们烂，然后。他现在有 N2， 所以他就至少有一个 N2 的鉴定。那你们连 N1 都没有，就代表你们就是这就是一场梦。 我们不要好高骛远。对，其实对啊，说不定我们考 N2 还有机会。 对啊，可能还是高分过关，而且甚至你们不会遇到那个阿妈。 对啊， 阿妈可能这个 N1 考十年还没考过。 对，而且那 从小姐考到阿妈， 还是没 还是没过。 然后我朋友。他就是说，他唯一的准备就是他考前就是跪在床上，然后朝着九华山的方向。 九华山到底在哪里、啊？ 而且一定要跪着，然后好好祈祷。 所以九华山在哪里？ 苗栗，而且 台湾的苗栗。 苗栗在台湾苗栗，而且他还说去九华山还有一个好处是可以去吃平安面，他说真的很好吃。他说虽然是素食，但是他说是他吃过最好吃的素食面。 就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吃过平安面啦， 对， 吃了饱平安。 有。 所以你看他一生中就是获得了平安面的救济，然后也因为九什么 九华山， 然后得到了 N2 考过的那个，所以这次考试告诉我们说要膜拜， 我有点不太清楚，可能是要九华山蛮灵的。 九华山是我们应该要朝向哪个方向？比如说我在台南的话，我应该朝向 苗栗的方向， 北方， 对， 往北方， 在苗栗 。然后如果你在日本，我看我们就朝向西南方， 对。 然后现在台东的朋友呢， 西北方， 对，西北方就是这样说。反正那如果是苗栗自己本身的，就往九那个的方向。 九华山在哪 裡？啊，原来是这个样子哦，原来这是一个小窍门呢。 没错， 好，相信听众朋友都学会喽。 打工的时候，然后这个耳环是耳洞，是我在打工的时候那个女同事，日本人。 女同事还是女同志？ 女同事， 然后 日本女同事，然后。 听众应该会吓到吧，黄同学们会讲，怎么弄？ 突然醒过 来，对，突然醒过来。 他们在日本人，他们都是自己去那种，反正会有卖穿耳洞的店，然后他们会卖一个机器， 对，白色的，对不对？對，然后他们会叫瞬间， 就像订书机， 对对对对， 然后他就说， 然后长的那面放前面，短的那面放后面，然后瞬间这样打，然后会有个塑胶的。包住那个金色的针，然后再把那个柱的那个拆掉来。 你是看 Yuma 吗？还是什么？ 我不知道。 TV，你看 YouTube 的确 实不是 哦。好，反正就是 我看到有个在介绍什么文具的。 嗯，然后因为他就是先帮另外两个日本男生打之后，我跟我朋友觉得很有趣，打耳洞，穿耳洞，然后我们就觉得很有趣，然后他就说我们也可以去买那个机器啊！ 所以你们真的买了？天哪，那机器很贵吗、 欸？然后我真的跟大家说，台湾真的很棒，台湾打两个150，那个机器 只能打一次啊。 对，然后一个900日币，对，200-300台币 啊。可是日本的钱还要再除以三啊，因为日本的物价本来就比我们台湾贵三倍啊。对，我饶过他，因为你看、 哦、 你们 贵 再除以三、 哦 啊，可是那是干净的啊。 可你知道？他左边帮我打歪， 对呀、啊，我知道啊，你一定是要去给专业打啊，我看多歪， 就是没有在正中央，你有感觉？ 有，我知道啊，你就把它拔掉就好了。 你说我让它愈合吗？ 对啊。 哈，这样也太浪费了，然后就算了。好，反正就好玩，就 好痛哦，会痛吗？ 嗯，我觉得他的技术很成熟，就真的是拔，然后就 哎呦，不敢。而且你现在是不是也都不戴眼镜了？都戴隐形眼镜。 对，在日本不是日本，真的太长太丑，真的不能出门。 我知道他们是强调一个什么要化妆的， 就 是不能不化妆， 就是一个文化了。你不出门，你没有化妆出门就是不礼貌。 而且我之前有读过一篇报道，是说女生不能独自吃拉面嘛，或者是一些蛋饭之类的，就是会被日本人歧视，或女生不能自己进去居酒屋或一些拉面店，有这个仪式吗？还是你有没有觉得女生不能一个人单独去？觉得这是一个不礼貌或者是 应该 不好的行为？ 我想一下，不知道有没有到底有没有，但我好像真的没看过一个人去居酒屋。 哈，真的假的？ 女生一个人去，好像应该说这样很没有朋友很，自己去也很。 因为我都一个人去啊，虽然不是居酒屋啊，一个人去家乐福或 保雅，但是可是拉面的话，因为像一兰其他的一个一 对， 所以女生一个人去，我是觉得没差。 但居酒屋比较少吧。 所以居酒屋也就是一个男性才能到的场域， 好像会有这样的想法，一些刻板印象。 而在日本的刻板印象还是比较重。 我想一下，因为我自己蛮做自己的。 你不是活在台湾岛吗？ 对啊，我甚至在火车上吃过便当，然后我 可以吗？ 不是，可是其实真的没有硬性规定说不行。 哦，什么意思？我这边不懂。 就是我觉得，因为像台湾不是都会真的写说什么公车上请勿饮食？ 对，公车上请勿饮食。 但他们真的没有贴说火车上不能吃啊。 火车上为什么不能吃东西？台湾火车上不是发铁路便当？ 对，可是 可以吃吧？我觉得可以吃啊。 好，然后没有，而且我那时候会吃，也只是因为我同行人就说这样子观感真的不好，然后一直当正义魔人，然后我就觉得被他惹毛了，所以我就吃。我就想说，你不要这么多束缚，我就希望把他跳脱一束缚。 虽然是个小聪明角色在旁边哦， 是，但是我觉得他是正义魔人的那种角色。 但是我也是正义魔人啊。 我想，所以那时候你会阻止我？ 嗯，我会阻止。 你会阻止我？可是我就会跟你说，台湾也会吃铁路便当啊。 我就会黏你啊，我就说这是日本的。 那我可能会听你，但那个人我就不想听。 然后呢？那你就在那会有一些警察或者是一些 不会啊， 民 众应该说民众会就是可能真的会瞄啦。 真的？ 那怎么办？ 可是我应该我说我觉得我行得正，我没错，怎么偷？对啊， 没有什么偷鸡摸狗，也不是犯法，也不是偷窃什么的，就只是在火车上吃便当。可是有味道吗？ 我觉得便当不会很重， 因为日本的便当不是冷的吗？ 我整个一定要微波啊！ 哦、真的对不对？ 我肯定得微波哎、欸。 他们店员那么傻眼，因为我知道，我以为日本的东西都是冷的。 没有，还是 可以微波。那就好了，因为一定要微波。我跟你讲，年纪越大，东西一定要吃，你知道烫的。 对呀、 啊。现在吃到一种温温的，你就觉得哦， 天哪！ 对，就不是很好吃。所以我现在吃东西不是要就是要蒸热，就是、因为我以前可能。就是不一样蒸热，我可能就回来可以吃冷冰冰，不是冷冰冰，是温常温的一些包子或馒头什么之类的。那我今天觉得不行，因为我有摆在位，我今天去参加宴席，然后就有送那个餐盒，然后我觉得一定要热腾腾。 所以你回来有蒸它？ 我回来甚至还蒸，哦、就我们家的锅子，然后蒸那个，我就觉得一定要热腾腾才好吃啊。 对啊， 我不能那种冷冰冰，我真的没塞啦。但是大家那个热汤还是少吃，因为伤食道。 会哦， 热汤滚烫的汤你可能要吹一下，或者是汤我也是尽量不喝，就比如说火锅的汤不要喝。可香菇鸡汤的话，按照谭老师的说法也是不要喝啦，就是尽量吃一些肉或什么的。我也不太清楚他的理由是什么。 日本夜店蛮好玩的， 日本的夜店，你是去牛郎店吗？ 没有，不是，因为我想一下，我们去了名古屋的夜店，真的蛮好玩。 然后呢，多好玩？好玩定是什么？你们去不用钱？女生票 是比较便宜， 女生票比较便宜之外，所以他因为真的要呼吁女生进去，你进去那一次之后，他就发一个卡片，就是你之后进去都不用钱。 哦，有点像盖手章的感觉。 就是给你对那个卡，就是一年免费 哦，这么好啊。 然后好玩是因为我颜值我觉得还蛮高的。 哦，啊，你有一些你知道？ 不是，因为我真的是菜鸟，然后就对，然后就是他们会来跟你聊天， 你就在用那一招我们看过的那个影片啊，说啊， 是 吗？ 是， 然后露手腕的那种啊， 哦， 那个 心机， 对，心机，你的那个卖冰淇淋那个。 我那时候真的很菜耶、天哪！ 你要我们不然我们那影片看假的、 哎呦， 你要做啊！ 我是第， 你要回家练习，还这样绕一圈呢、啊？就说啊，抱歉，台语怎么讲？日语怎么说？ すいません。 是这样子啊。 Hello， 希娜娜。 对啊，要这样子啊！学起来是这样， 我好像 快点。 我那时候好像都没办法，我是包袱太重了。 你赶快现在，我们待你待会就会看真的影片。 好，然后反正就真的，你真的会遇到很多你觉得颜值高，真的会搭讪你，所以我就觉得蛮好玩的。 哦，好好哦。 但我真的放不开。 他们是想一夜情而已吗？ 其实会，其实很多一定都是一夜情，但是就是你自己小心就。 那你再拍照传给我们。 你说颜值的啊？ 对，颜值的部分。 OK， 我们帮你审，我们帮你审核。 好，没问题。 OK 的话，那我们就是鼓励你，然后我红包也是不吝啬。可是你就先等我，就是过完实习这个阶段。 可是那个真的也只是 一夜情的话，还有红包？ 没有啊， 啊， 你要结婚，就是你一定要成为他的配偶才可以。 啊、 嗯， 好， 就是红包这个部分还是该严格的，我还是会严格。但是你达到这个啊评分标准之后，我的分数是不吝惜的，都这样跟学生讲解作文。如果题目要求你至多九行，就写到九行。你少八行，你多一行，我就是扣分。 太多呢？ 太多也是扣啊。至多九行，你写十二行，我就是扣啊。按照他的标准， 所以就是要刚刚好九。 按照刚刚好，他就三百字，他就已经告诉你说约三百字，然后九行。他已经告诉你约三百字了。很多同学他们跟我吵，老师，可是他就什么九行啊什么的。然后我们班长直接说三百字，上面就写三百字，然后就安静。干嘛呢？真的。神奇啊，不会好好讲话。有时候我就会没有耐心啊。我鼓励一下听众朋友，就是继续听我们节目。 肯定最优质的节目，因为你知道我当初在日本，其实很常，因为你是一个人这样漂流异地，你真的会很无聊。 异乡游子，浮云蔽白日。 对啊，你每逢佳节 倍思亲。 对，然后。你就会觉得有点寂寞难耐，所以我当初会被圈粉，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就是一个人很无聊，然后真的手机也滑完不知道干嘛，我就发现哎、欸，怎么出了这个频道？ 嗯， 这个名字太吸引我了吧，于是我就点进，而且它就是一个我当初就是你就是我那时候就是洗碗就是干嘛做什么事，我就把那个电台这样放着， 对， 然后就是边听，然后就边做自己的事，然后自己就突然觉得，哎，这怕很有趣， 没错， 你再认真听一下， 对啊，而且还可以倒转什么的，也没有逼你付钱什么的都没有，哎、欸，我就是、 啊、 是做白工哎、欸， 甚至他们没有商业化，他们就是一个慈善， 慈善机，也就是推广一些歌曲啊，跟分享一些异地的事情，就是走一个教育的概念跟大家做分享啦。 对，所以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赶快订阅。 没错，就是。Spotify 是可以订阅的、啊、如果你没有 Spotify 你也不用担心，就是用 Google 的 Blog 也可以，然后我都会放在 IG 的那个我自己的个人页面的那个网址， 但是应该可能是一个月出一次这样子， 因为毕竟我们现在不是暑期档嘛，暑期档我就是比较有空啊，我现在是你知道就是开学了，所以 不要是给予压力、哦、 对，像比如说这一集我就可能会分上下几天我就会拖两个礼拜了 直接用一集应付两集， 而且还是骗大家就是说你有来，所以我就上集这样，然后大家听完上集都发现是我的故事， 对，还没听到， 那我可能到下个礼拜再把下集送出去这样子， 嗯， 哎、欸，好像是不错的方法哎、欸，可以这样子， 没错，推荐大家订阅， 谢谢大家。然后哎、欸，我之前节目不是说境外听众吗？我现在已经找到一位了，这就是那个 对， 佩苏， 还想知道另外一位到底是谁？ 好，我再想办法，就是请他就是回我的 Instagram，OK，IG、okay, 的那个小盒子，等你回去说我是 境 外 听 众。境 外听众，我觉得非常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好荣耀哦。 而且只有两个人，现在没有了，这样我很久没有去看了，你知道吗？ 会不会默默增加啊？ 啊，然后我都不知道吗？ 121的数据是什么时候的？ 从八月一直到九月六号， 那会不会虽然你现在没有上档，但会不会有默默又增加？ 应该是会，因为你现在在 Google 打"不思长进"就会出现我的那个 blogger 啊，太厉害了！ 你现在查，你现在查，可是我现在网络关掉哎、欸。 啊，对 对， 嗯，好 好，那带来最后一首歌曲。 好，那想一下，那有一首我很喜欢哦，去日本一定要唱的 KTV、嗯、一定要必点的歌， 哪一首？ 那就也是明金玄师的《打上花火》好了，很好听哎。 好，那我们就带来这首歌曲 《打上花火》。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里喽，大家拜拜。 あと何度君と同じ花火を見られるかなって笑う顔に何ができるだろうか傷つくこと喜ぶことを繰り返すのみと浄土上層最終列車の音何度でも言葉にして君を呼ぶよ波を選びもう一度どうどうどうどうもう二度と悲しまずに済むようにハッと息を飲めば消えちゃいそうな光がきっとまだ